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407面最后一行，安文光啊，第十二光第十啊，安文光见宋子，这个安隐与安文同啊，深安心闻，无着暴苦不能饶，故云安。山崩地陷不能动，故有闻。又宗经录云：安稳快乐，则极尽妙常。又极尽妙常，即常寂光。我们知道，这个安稳光的含义非常之深啊！真正安稳确实是常寂光，究竟圆满啊！那么在注解里面，五浊八苦不能饶，山崩地陷不能动，这两句话我们要很认真地学习。现在灾难频繁，有很多人来问我，我们要如何应对这个大灾难啊？我告诉大家，最重要的就是安稳。啊，心要定下来，地震也好，海啸也好，啊，任何灾难现前，我们要不为境界所动摇，你就有智慧来应付。如果灾难现前，你就慌张了，恐怖了，那个很危险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最重要的是能稳得住，不被外面境界所动。啊，所以这两句话讲得好，五浊八苦不能扰乱你，你的心是定，心定身就安。你就有能力，有智慧来处理问题。啊，山崩地陷，这大地震的现象啊，能够如如不动，啊，认真的念佛。这一句佛号如前面所说的，我们心是清净的， 我们的心是安稳的，这句佛号肯定起作用。啊，灾难现前，佛门当中常说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这个灾难是好事吗？对修行人来说，真修行人来说，是好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灾难是共业所感。啊，死在这个灾难的人很多，去处不相同啊。啊，念佛的人，灾难现前呢，他能往生净土。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啊。啊，念佛人，天天希望的，就是求生净土。啊，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，最后一念是念佛，肯定你见到阿弥陀佛的接引，这是真往生啊。啊，念佛人现在有很多助念，还有组织的啊，像助念团之类的，为亡人助念，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往生呢？啊，作念的时候有瑞相，全身柔软，啊，瑞相稀有，啊，头顶也发热，是不是真的往生？未必，升天也是这个瑞相，来生到人间得大福报啊，也是这个瑞相。所以不一定是升天啊，不一定是真正往生啊，真正往生是他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，佛来接引，我去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如果他们自己没有说，就靠不住啊。啊，还有一个现象也能证明。这人已经断气啊，是不是真往生？你求他托梦给你，或者是有这个缘分的话，请他附体啊，告诉我们他是不是真的往生。啊，这个消息也是很可靠的。啊，绝不是被附体的人胡说八道。啊，他不可能。因为真往生他有这个能力。啊，不是真正往生他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就这是我们从正确的渠道得到信息。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啊！啊，因此，亡人在临终 断气的时候，啊，要不要去探测他的温度啊？摸摸他的头、手脚呢？应该不需要。世宗经梁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啊，最好断气之后8个小时不要动它。这是关键的时候，他如果没有往生，这8小时中阴身没离开，就是他的灵魂没离开，他有知觉，你去碰他，他生烦恼，啊，烦恼起来了，他就到恶道去了。不但他的身体不要碰他，他那个床都不要碰他，这对他尊敬的，啊，绝不让他生起烦恼。啊，8小时，念佛帮助他了。啊，灵魂没走啊，希望他跟着我们念佛的人一起念佛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许许多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随便去碰碰，这就叫冤亲债主。啊，这是这个找麻烦了。他没有这个定功，他能不生烦恼吗？啊，烦恼两种，一种家亲眷属，哭哭啼啼，让他生起亲情，他走不了。亲情生起来了，又要搞轮回，啊，摸出他的身体，他生气，嗔恨心生起来了，啊，怨恨心，这个很麻烦，都堕恶道，很可怕。所以在这个危机的时候，灾难的时候，困难的时候，最重要是把心定下来，如如不动啊，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智慧能够正确的解决问题，啊，所以安稳呢非常重要。此地意思讲得很深，啊，宗经录永明延寿大师著作的。安稳快乐，这极尽妙常。极尽妙常呢，就是常寂光。什么人证得了？妙觉果位啊！这个比一般讲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的高太多了。诸位要晓得，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是原教初住菩萨的地位啊，初住以上。极尽妙常呢，那是究竟佛果上的现象，等觉还不能说， 啊，妙觉果未上甚深殊，这就高了啊！这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才是极尽妙常。啊，妙是指什么？立一切相，即一切相，这个叫妙啊！啊，即一切相，现象。现什么相？还原观上讲的，畜生无尽，能生万法了。虽然能生万法，畜生无尽，他如如不动。一丝毫就是他的极尽，一丝毫没有受到妨碍，动静也如动静不二，这叫妙啊！常是永恒不变，这就是常寂光。常寂光就是圆满的自信，啊，这个是变法界、虚空界万事万物的根源啊，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。当然自信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，圆满现前，妙觉如来是知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，这是安逸。生灭灭了，生灭是受烦恼妄想，在小乘啊，小乘只是执着灭了，即灭为乐，那是阿罗汉小乘涅槃之路。啊，大乘呢？要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都灭了。常寂光现前，这是即灭为乐。啊，这是大般涅槃啊，不是小乘涅槃。小乘涅槃没出十法界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四圣法界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他有小乘涅槃之路啊，不是常寂光。三寂一如，无来无去，是隐逸啊！我念安稳呢，是稳逸 三界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时间没有了。啊，过去、未来都在当下。时间是假的，这个现在科学完全了解。啊，我们的时间从哪来？地球绕太阳一周就一年，地球自转一周叫一天，从这来的。啊，那么我们就知道，太空当中星球自转公转，时间都不定。啊，月亮自转一周是一个月。然后地球这公转一周也是一个月。换句话说，它的一天跟一年是同时的。啊，在太阳系里面，每一个行星，每一个卫星都不一样啊，长短完全不相同。啊，那么太阳系的时候又绕银河系，银河系是不是绕更大的一个星系还没被发现？啊，照佛法讲是有可能的。啊，这个《华严经界》里面讲二十重世界。啊，所说的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同在第十三层，那这样说法的时候，肯定银河系还是绕更大的星系在转。时间是假的，时间要在我们在哪个地方，就是用哪个地方的时间。啊，就像现在我们的地球上时差一样。你在哪个地区用哪个地方的时间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不但时间不是真的，空间也不是真的。空间维次没有了，距离就没有。所以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师里面讲，此方即是极乐，极乐即是此方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距离。啊，那就是说空间维次是重叠在一起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屏幕，一个屏幕，啊，一百多个频道，一百多个频道画面通通重复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开一个频道看到一个，看不到第二个频道。啊，如果你有能力超越这个境界，所有频道你通通都能看得到。空间就没有了。啊，此地的画面跟美国的画面同时出现。哎，它又不相妨碍，妙啊。啊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 啊，那么这个安稳光空间维持完全突破，四圣法界突破一部分，不圆满啊！化身菩萨，明心见性，可以说是圆满的突破。虽是圆满突破，我们能体会到大概在十住位、十行位、十回向位，我们讲三心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还相当重，他能不能看见变化界虚空间？能，可能他看得有点模糊，不是很清楚啊。而十地菩萨的无明烦恼习气就很薄了，越来越清楚，到八地以上，就最后最高的五个层次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十一地，妙觉，清清楚楚，一丝毫的障碍都没有。除这一点之外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在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，现应化身，没有丝毫障碍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能现什么身。他的现身是感应，众生有感，自然就有应。决定没有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更不可能有分别之处。不可能。这叫妙啊，这叫真正的安稳啊。弥陀于极尽妙禅中，妙光普照，咸令众生安稳快乐，立住生灭，实名安稳光。十二种光都是佛光，那么我们就晓得佛光六摄有十二种德了，这是光的德用啊。实际上光的德用我们知道无量无边，不可称数，这是把它归纳归纳为十二种，就知道这个光好这极尽妙常当中，光全是极尽的，全是常住观里面出来的。 啊，这个作用是令一切众生接触到光明，身心安乐，是不是真的？对。我们今天接触到，直接接触到的，我们的业障太重了，自己有障碍，好像没有感触。但是我们读佛经，佛经也放光，我们感受到了，法喜充满了。我们从佛经上得到的教训知道在一切境界里头，学者不受干扰，不受影响，如如不动，所谓心安理得，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，是吧？这是妙光普照起的作用啊！这是我们从读诵、听讲当中感受到。佛的智慧，佛的妙用，用这种方法启动我们的感受，再看底下一段，第十页。超日月光，净盈月，故世间相，这个故就是超过，超过世间相，名超日月。景星月，日夜恒照好，不同娑婆二要智慧，故超日月。特别是景仙师说得很清楚，佛光没有日月。恒照嘛，常照嘛，永恒不断嘛，没有间断嘛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我们的光从哪里来的？白天太阳，晚上月亮。太阳不恒照，照白天不照晚上，月亮也不恒照，这和晚上不照白天比不上佛光，佛光白天晚上同照，这叫超日月。禅师赞曰，禅鸾法师的赞叹，光明照耀过日月，这过去超过 故佛号超日月光。啊，所以佛的德号啊，叫超日月光。又超日明三昧经曰：日之光明，照现在时，人无软动，百谷耀目，诸天龙神皆因日辰，普得母后。啊，那么这讲太阳，地球上，这里所说的，地球上所有的生物，不能离开阳光，离开阳光就不能生存了。举了个例子，人无是指一切动物，软动是小动物，云飞软动。那百谷耀目，这就是我们讲的植物，还有诸天龙神、鬼神，都要依靠阳光。阳光带给我们的光和热，这两种能量，地球上这些生物普遍的才能够活下去啊，茂是茂盛啊，能活下去。日不能照二贴为镜，也不能照人心本，令开大眼。啊，这个太阳阳光做不到，佛光能做到。啊，二贴为是比喻，我们地球上，如果是两座高山，当中一山谷，太阳就照不到山谷啊，两边山挡住了。所以太阳有照不到的，这个时候啊，更是不能照人的心本啊，帮助众生开悟，这阳光做不到啊，太阳光做不到。但照有形呢，不照无形。啊，无形的诸天龙神，无形。这个前面也讲，那照佛经上说的，四空天无形，四禅天有形，四空天无形，啊，超日明三昧，这是讲超日明三昧经呢，里面讲的超日明三昧。所以圣德火数照十方，无边无际，他全照三界无道啊，三界这里面有五色界， 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它通道。啊，无道是天人，恶鬼、地狱、畜生，他全找到啊！啊，日月不找地狱。我们在一些经典里面读过，连恶鬼道，大部分都见不到日月光明。啊，他们的这个天空永远是阴暗的，像下雨天阴天。啊，日月星光都见不到。啊，弥补彻常，彻常是没有障碍，常通无阻啊，佛光遍照啊。啊，何况弥陀光明，故名超日月光。上至经文，甚于注解，这个就是超日明三昧经上所说的这一段经文，比过去祖师大德这个注解的讲得更好，讲得更圆满啊！盖以日光能照一切有形，生长天地万物，但不能照无形，不能透天为玄，不能照明人之本性。这就是它起作用还是有障碍，不能跟佛光相比。啊，超日明三昧就胜过日月光明。啊，但弥陀光明呢又远胜此三昧，远远的胜过超日明三昧。故名超日月光也。那我们就要想到太阳对地球的影响太大了啊，对地球上所有生物来讲它影响太大了，没有太阳，万物不能生存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告诉什么呢？一个大的灾难，非常有可能啊，一种人祸就是核武战争。另外一个天灾，超级火山爆发。啊，这科学家已经多次报告，举美国黄石公园这个例子。黄石公园是个超级火山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，像这样超级火山在地球上有十几个，多半在海底，它的威力太大了。啊，我们从网络上得到科学家的报告，这个火山爆发 他的火山口，长45英里，宽35英里，这么大，火山爆发，火山灰啊，上升到空中20公里。啊，现在我们这个飞越太平洋的这个飞机啊，大飞机高度是10公里，1万公尺。啊，差不多同温层就是4000英尺，1万多一点点。啊，在火山灰的当中，啊，这个火山灰随着这个地球的大气扩散，会把太阳遮住。啊，阳光照不到地面，时间多久呢？科学家估计，至少1个月见不到太阳，很有可能的半年。如果地球上半年见不到阳光，许多动植物就会绝种。啊，而且这段事情非常可能。啊，在过去，地震记录当中，6级、7级是大地震。啊，现在6级、7级就变成小震。啊，报道的各地报道的8级、9级，非常频繁。啊，这种超级火山爆发就很有可能。啊，它对地球上动植物的生存会产生很大影响。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啊，一般估计灾难的期间13年，也就是说，地壳不稳定，啊，南北极会对调，南北极降落到哪？到赤道。啊，跟赤道对调啊，南北极到赤道去了，赤道呢到现在南北极地方去了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这一个颠倒啊，寒带的动植物不能生存，热带的动植物也不能生存，它太冷了。地球上生物是不是会灭绝了？啊，这个问题科学家知道，没有方法来控制。啊，佛法里面有方法，大家不相信。佛法什么方法呢？经常常讲，境随心转。佛说，我们的人心，啊，像布莱登所讲，果然真正做到的三句话是佛经上常说的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修复。啊，他叫全世界的人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信念，这个灾难能化解。 啊，这些超级火山不会爆发。人不相信啊，人说你这是迷信。啊，佛经上讲的拿不出科学的证据的，啊，可是在近代确实有一些科学家找到证据。爱因斯坦的老师啊，德国的普朗克，这是研究物理、研究量子力学，佛经上所讲的这些原理，他证明。谁相信？为什么不相信？现在人利欲熏心，只看眼前的利益，他没有想到明天，没有想到明年，没有想到别人的利益。自私自利，心里充满了贪嗔痴慢疑，他没有智慧啊，他不相信宗教。啊，轮回归神，在西方啊，最近这半个世纪，催眠术证明真有啊！啊，西方人相信的不少啊，但是它不是主流，影响不大。那么是不是这个灾难真正爆发？这爆发之后，大家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，会不会回过头来去找鬼神？也有可能啊。啊，不过在这种时候回头，总比不回头好。啊，也可能会挽救一小部分。啊，所以灾难很可怕。我们要有应付的准备。啊，常常想到会有那么一天，日月光明全没有啊！地球上这些科学技术的文明也都破坏了，这事怎么办？啊，人类纵然还能够活下去，要过原始的生活。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动手了啊！电没有了，瓦斯没有了啊，没有干净水了，怎么办？ 啊，日本这次的灾难，地震灾难，是个很小的一桩事情，已经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啊，现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到，啊，大规模的灾难确实不可能，很可怕。啊，佛教导我们，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，心定，智慧开了，你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应对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来保全自己？你自然智慧就是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日月光，感触很深啊。再看幕后这一条，第十二条，不思议光。今唐宋年矣，啊，唐仪的本子有大宝积经、无量寿会；宋仪的这个经就是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》，啊，经体。下联居老居士是用宋仪跟汉仪，啊，汉仪是清净平等觉性，两个题目合起来组成的，真是汇集的天衣无缝，汇集的太好了，题都是汇集的，啊，为一为南思光与无称光，按南思即不可思，无称即不可虑。经言曰：“过，这个过就是超过啊，过世心想，超过世间人的思想啊。”故曰难思，超过世间人的言相，就是言语，名无称光，不可思啊，佛光，自信之光，你没有办法去想的，你也说不出来啊，叫不可思议。啊，下面接故超过之意。啊，古人很少用超，多半用过。啊，看到过就晓得它是超过的意思。金星四月，光非诸二尘等所测度，故曰难思。叫佛光，不但我们人。无法测度，声闻缘觉比我们高明太多了。啊，他们的智慧德能，我们望尘莫及啊！啊，声闻。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还在，缘觉连习气都断了， 啊，具足六种神通啊，啊，那我们能想象得到啊，圆觉的神通比声闻高太多了。啊，他们都无法思议，啊，无法想象，无法说明，啊，叫难思啊，又非愚臣所敢说，这个说的就更深。啊，愚臣是大臣、小臣。声闻成、圆觉成、菩萨成、人成、天成，更不必说了。那谁能说呢？只有佛能说。啊，唯有一乘法了，无二亦无三了，《法华经》上说的，极乐世界是一乘。究竟圆满的一乘，为什么？同居土都得到相似的一乘，真不可思议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到了极乐世界。皆是阿惟约之菩萨，相似一乘。他虽然不是一乘，但是他的神通、智慧、道力跟十报头的菩萨完全相同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，不是他自己修来的啊！这是十方世界诸佛刹土同居土里所没有的事情，唯独极乐世界啊，是这不可思议，故无尘啊。没能说得出来，有禅鸾师赞曰：“其光除佛莫能测，故佛又号难思光。”讲得好啊！啊。阿弥陀佛的光，十二光全是阿弥陀佛的光，除佛菩萨都莫测高深，菩萨里面还包括了等觉菩萨，那菩萨地位最高的也莫能测，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好，光理光相，故除佛莫测。究竟果究，无言圆明，菩萨无言明了，没圆。啊，只有 妙觉如来无言愿念啊！啊，他能见到啊！这就是前面我们曾经学过的，只有妙觉能见到无量光，常寂光。见到常寂光，才能入常寂光，等觉还不能入啊。谈思之己，摄前二者而更深。啊，前面静言跟景心两位祖师的解释，啊，贪婪法师这个解释超过他。至于无称光，即前或于解脱光，现在呢又或于不思议光，实也无碍。啊，你能够通达明了，怎么或都可以。实际上，十二种光就是一光。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真真不可思议，盖注意开合有别，错综不一，故显差异也。但其实质也无二致，解脱乃涅槃三德之一，正是不可思议。涅槃三德化身般若解脱，皆不可思议。又不思议，即不可思议。啊，不可思议，大乘经上常讲。本经小本之源就是阿弥陀经啊，佛在经上说过啊，佛给他定的名字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，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为这个经定的名称。啊，经上讲得很清楚。罗舍大师为顺啊，对，随顺中国传统文化，把这个经题定作佛说阿弥陀经。随顺中国人，中国文化。定得好啊。为什么净宗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持名念佛了。所以他是用意义，他不是用旨意。啊，这是智慧，真实智慧，真实之力。啊，所以这个名称，佛定的名称，让我们从这个名称上你了解这部经它的重要性。啊，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谁称赞呢？一切诸佛称赞。这还得了吗？那一切诸佛所护念，那么换句话说， 你要真正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就成就不可思议功德，你就得到一切诸佛的护念。啊，这在此地有凭有据啊，绝不是假的。你为什么不念佛啊？啊，为什么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？啊，想的那些东西全是落俗，全是六道轮回的，起心动念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。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你离开六道轮回了，六道里头没有阿弥陀佛。这一段事情不能不知道啊。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翻经的这些法师们，你看他们的慈悲，他们的善巧方便啊，念念都是以利益众生为出发点，念念希望一切众生在这一生当中依这个法门了生死出三界，成佛作主啊。这是多么大的恩德了啊！我们为什么这么差劲？就是不相信，就是不想理会啊！把这一生真正解脱的机缘当面错过，啊，你所犯的这个过失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？古应神，古应神王陀罗尼经二十设方恒沙诸佛，借供暂彼安乐世界。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设方恒河沙数的诸佛，都数不尽的，没有一个不赞叹极乐世界。所有佛法不可思议。神通显化，种种方便不可思议。若有能信，如是之事，当知世人不可思议，所得业报也不可思议。这段经文真不可思议，这段经文我们要注意，要把它背熟啊，太重要念佛有多少好处？这个地方说尽了啊！不单世间，六道十法界 不能比。一切出世间的佛法也不能跟他相比。事出世间地法今天摆在我们面前，你想你有多大的福报？啊，什么样的人在一生当中才能得到？啊，我们把这个文再念一遍：尔时十方恒河沙恒沙诸佛，皆供赞彼极乐世界。啊，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所有佛法不可思议，神通显化，种种方便不可思议，若有能信如是之事，当知是人不可思议，所得业报也不可思议。这还得了吗？这话谁说的？佛说的。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，释迦牟尼佛代表十方恒沙诸佛说出来的。又莲池苏超啊，莲池大师弥陀经苏超啊，解释不可思议，此分为四。啊，四种不可思议。第一，施法广大功德，为无量寿无量光，三宝道品种种，这个不可思议。第二是神化周边功德，啊，这极乐世界的水鸟树林玄学妙法，啊，七宝池里面八功德水，啊，鸟、树林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你听流水的声音，你听鸟叫，你听树林里面风吹着树叶的声音，你仔细听，它都在讲经啊。你想听什么经？哎，你所听到的正是你所想听的经。无论在什么处所，无论在什么时间，听经闻法没有间断的。极乐世界不需要日月光明，不需要。极乐世界每个人身光啊，依报的世界，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都放光， 光明遍照法界，那你要问什么光？就是我们在此地学的十二种光。啊，照法界当然先照自己，啊，先照极乐世界，四土三辈九品啊，啊，他们是第一个得意的。啊，接着看，意识佛用，受用自然，众生皆具相好神病等。啊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通通具足像阿弥陀佛一样的相好，一样的神通。第三是信受续根功德啊，对这个法门，我能信，我能接受啊，这是过去现前的善根功德了，为难信之法。能心受者，续修无量善根的啊！我们过去时要没有修无量善根，这一生你遇不到啊！那我们今天虽然用高科技啊，我们也怕。高科技会在大灾难当中毁灭，所以有一天我们得珍惜一天，这一天不容易啊！啊，网络卫星遍及这个地球，啊，什么人是有缘的人呢？他能够。打开网络，打开电视频道，这是有缘人啊，这是有善根福德的人啊。那他不看这个网站，不看这个频道，那是无缘之人，当面错过。那真可惜 啊！这是《大乘经》佛常说的：“佛不度无缘之人。”啊，什么人无缘？不信，不接受。啊，这种人没有缘。第四是国报难生功德，国报太殊胜。为即得往生，即得入上善会。嗯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住上善人的俱乐部。你一往生，你就进去了，你就成为他们的会员。啊，上善之人是指谁呢？给诸位说。是指等觉菩萨，你就晓得西方极乐世界等觉菩萨之多啊，太多了。他们在极乐世界是 老学长的地位，领导地位，啊，带着这些小学弟们，啊，帮助他们提升，啊，他们是阿弥陀佛的助教啊。啊，积德不退转地，毕竟成佛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圆证三不退。这是阿惟越之菩萨。第一个，念不退；第二个，行不退；第三个，念不退。这三种不退，在大乘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，虽证得不圆满啊，但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这三种不但你得到啊，而且圆满，圆满的得到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在极乐世界的受用，如果你以为是圆教摄住菩萨的受用，你错了。你想错了，你估计错误了。那到底什么时候？你不敢想，等觉菩萨的受用。没人敢想啊，他是真的，他不是假的。啊，等觉菩萨才真正真的圆满的三不退。毕竟成佛。啊，毕我们现在毕业了。极乐世界修学毕业了，毕业就拿到佛陀的学位了，成佛了。啊，这个学位名称是什么？啊，像我们现在学校有博士学位，啊，数学学位有很多科目，这个学位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学位。你在阿弥陀佛那里学，最后拿到学位是阿弥陀佛。真的不是假的，前头有证人，阿舍王子，他们听了佛说法，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口里面说出来，心里就想，我们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，通通向阿弥陀佛。这是证据啊。见超越常情啊，古云不可思议。啊，莲池大师给我们讲的四章总结极乐世界不可思议。啊，至少有这个四种。如金刚般若云，最后用金刚经两句话来作证，世间亦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。啊，这就是无量寿经的经义，不可思议。你依照这个经修行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果报不可思议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又小本，一真因果皆不可思议。 小本是阿弥陀经所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医报跟正报，因果都不可思议。苏超云：一为同聚集结光，正报呢应身即发生，因为七日成功，果为一生不退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圆证三不退。李延迟大师在《阿弥陀经疏钞》里面所说的医报正报修因正果皆不可思议，把这个法门讲绝了。啊，我念佛求生净土需要多长时间呢？七天成功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弥陀经上讲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到若七日。宋朝盈科法师给我们做了个示范，三天三夜。早年我在美国，马里兰州的周广大先生，他没有宗教信仰，在癌症，临终前三天才听到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华府佛教会的同学去看他，啊，告诉他这个法门，他听了就生欢喜心，他就相信，他就接受了，真难得了，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。啊，一天就结束。啊，三天之后往生，瑞相喜华。啊，荷花还留下舍利，给大家做纪念。真的是确实成功啊！我们这个世间学佛多难。进得少退得多，这生烦恼啊，一到极乐世界永远不会退的。啊，这个也是超越常情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不可思议光。又弥陀要解曰：“不可思议，略有五义。”你听，五义大师，延迟大师说四个意思，五义大师说五义。第一个，横超三界，不思断惑，有道理。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，烦恼不断你决定不能证得。啊，你小乘须陀洹都要把 八十八品见惑转见，你才能证得。啊，所以今天你能不能去找到一个小乘出口？找不到啊，没听说过。谁真的出口？没听说过。这是佛法证果最低的位置。啊，在大乘里面，实性为初性菩萨。啊，实性好比佛教小学，小学一年级。我们去找，恐怕找遍全世界找不到一个。这都是真的。啊，出国是什么样子呢？八十八品见惑。佛菩萨祖师大德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把它归纳为五大类。好讲啊。第一个，身见断了，不再执着身是我了。谁做到了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”，他真的出国就真的了。开始真的，越往上面去呢，就越深入。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，大家好懂。出国证的少分，它少分起作用，它是真的证的，不是假的。四国就证的圆满。啊，四相真的破了。啊，第二个边界破了。边界是两边。我们现在讲对立啊，他这个概念没有了。啊，他不会跟一切人对立，不会跟一切事对立，也不会跟一切无对立，千里万物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真正能做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不对立才能做到啊，对立做不到啊。啊，第三、第四，我们中国人讲成见，某人成见很深。啊，或者现在的话，主观观念太强了。啊，什么事情都是自己的意思是对，别人总是错误的。啊，主观观念。佛法把这个呢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因上的成业，一类是果上的成业。啊，全是错误的呀！啊，他放下了。第五是不属于这四种一切错误的看法，全放下了。这才是出果啊！ 才入门呢。啊，以这个标准来看，几个人能做到？啊，想象就不必说了。啊，净土法门不需要断惑。啊，就是最起码的88品见惑都不要断，你就能往生。不断怎么能往生呢？你把它扶住，控制住，让它不起作用，就能往生。啊，所以叫扶断，不是真的断，啊，不是灭断，是扶，石头压草，啊，压住了。用什么东西压住呢？用的一句佛号。啊，我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不让这个东西渗透进来。啊，不准夹杂，没有怀疑。念佛这个功夫就能把这些妄想、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想法通通扶住了。我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就想阿弥陀佛。我就想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在哪里呢？无量寿经就是的。无量寿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，是极乐世界的导游啊，介绍极乐世界。我天天想这个，不想别的啊，通通放下了，你就成功了。你看这个多高明啊，84000法门里头哪有这样方便的法门我们没有这个法门，修任何法门，说老实话都不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你做不到。唯有这个法门你能做到，而且成功又特别殊胜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第二，寄于西方，横居四土，非有见证。啊，这华严经界，一生一切生。四徒三辈九品，不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，不是的，你全得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四徒三辈九品是在一个教室里，像上课一样，一个教室。啊，你通通看到了，这个太稀有了，十方世界没有。啊，就好像一般学校你看不到，一年级教室，二年级教室，三年级教室，他不是，他一个大教室，通通在一起上课。啊，我这个比喻是你好懂。身为菩萨、舍地菩萨、等觉菩萨都在一起啊。你听不懂的才告诉你的，多方便呢！啊，所以西方世界确实是有四徒，四徒是一不是二。啊，所以个个都是阿弥陀之菩萨。第三，但持名号，不假禅光诸方便。啊，这就修行方法。方法呢，只要持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不用禅光， 所有一切的方法都不需要用。我们精进学会成立的时候，在行门当中啊，我们定了五门功课，五门功课全用一句阿弥陀佛圆满。那这五门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身体还在世间，在世间的时候还在应酬这世间人，遵守这五个原则啊。第一个三福啊，敬业三福，观无量寿经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第一条。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位。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啊，这是必须要遵守的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要这样存心，它是敬宗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不能违背。我怎样孝养父母？我一心念佛，将念佛功德回向给父母，回向给师长，回向给一切众生，这就对了。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念，同德同行，那父母在面前要不要尽孝啊？当然。为什么？你的是个佛门弟子，佛门弟子从孝道奠定基础啊，你不能尽孝，你的修功就有欠缺，就不圆满。那根本上的欠缺，这个障碍很大了。啊，受持三规，受持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这是做一个好榜样给人看。啊，让社会大众知道学佛的人是好人，学佛不错啊，社会大众赞叹佛法啊。你对于正法九术啊，九住啊，戒淫众生呢，你尽了一分力量。如果你不做，让社会大众看到什么样子呢？学佛的人都是自私自利，那世间的一些应该做的一些好事善行都不肯做，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态不能往生。啊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古人讲的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三福不能不做啊！啊，第一福里头，孝亲尊师怎么做法？弟子规，慈心不杀，感应天，是善的，三个根。不能不知道啊，要基础啊。 啊，六合。做不到六合，你就是破六合。破六合的罪是无间地狱的罪。啊，破合和生灭。要修六合。家庭和睦，社会和睦，国家和睦，世界和睦，对一切人事物统统要和睦。那我们这些年常常劝导大家，用简简单单四个字：沉静。谦和处事待人接物，真诚、恭敬、谦虚和睦，啊，落实六合敬啊，落实三学，三学是我们求学的准入神，决定是因戒得定。因定开慧啊，我们念佛人万缘放下，一心端念阿弥陀佛，这是戒啊。真照这样做，做个几年你就得定了，念佛三昧现前，三昧得到，我相信善根厚的两三年开悟，善根薄的我相信七年八年也会开悟。啊，幕后两个科目就是六度跟普贤实愿啊，念念与他相应，念念不违背，你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啊！因为极乐世界是弥是普贤世界，你看这个经第二品，得尊普贤，说明在极乐世界的人。贤共尊修普贤之德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世界啊，那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世界。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心专念，把这五个科目都完成，圆满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！这个念佛怎么个念法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